Hello， 各位小朋友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又上音乐课。我是瑞慈姐姐。今天呢，瑞慈姐姐要跟各位小朋友介绍一个瑞慈姐姐的好朋友哦。他这个好朋友是乐器，他是谁？而且他的声音到底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先来听听他美妙的声音，再来猜猜看他到底是谁吧。小朋友，在听完可爱的小星星之后，你有听出来这到底是什么乐器吗？我猜你应该还没有听出来吧，因为母亲节快到了，所以我再请我的好朋友演奏一首《妈妈的眼睛》，让你再仔细听听她的声音，我们再来说她到底是谁吧。小朋友，那你们有听出来为我们演奏美妙乐曲的是什么乐器吗？答案就是口琴。而接下来我也要请我的口琴好朋友为小朋友演奏不一样的小星星。那它到底哪里不一样呢？你可要睁大你的耳朵仔细听哦。听完了不一样的小星星，聪明的小朋友有听出来它哪里不一样了吗？答案就是它是由两把口琴合奏而成的哦。那我们再来听听由两把口琴合奏而成的《妈妈的眼睛》吧，要仔细听听，不一样哦。小朋友，介绍完今天的好朋友口琴，那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的老朋友电子琴。我们让新朋友、旧朋友来一起演奏美妙的小星星，让我们一起来仔细聆听不一样的小星星到底有多美妙吧。在听完由口琴加上电子琴合奏的小星星之后， 我们最后要再来聆听电子琴加上口琴的妈妈的眼睛。小朋友要记得母亲节快到咯，所以记得在母亲节的时候可以唱妈妈的眼睛给妈妈听，也要记得跟母亲说一声母亲节快乐哟。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